不过刘大天也真损，他要平天净拿红旗，让咱大家伙陪吧，满年也不让熬过。 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哎、要不是今天分红啊，我早溜了。 吹牛皮，我见你的。 哟、哎，胡头来了，怎么着？今天到底分不分红啊？ 不问我，我问谁去？ 我就问你， 大天不是说今天一定分，一定分嘛？ 哎，二哥，起床了， 起不来了， 起不来，你起啊你！ 哎，胡头，二狗啊，昨天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了，肚子疼，哎呦，疼的在那炕上直打滚啊！一会儿就往外跑一趟，我数着没，13趟。 哎， 好，13趟。 我跟您说啊，二狗那稀屎拉的黑，连这裤子都提不上了，他回来一趟就带一股恶臭。您说我跟他住旁边，我真是把我八辈子血没了。哎，胡头啊，您要是不信，您趴点闻闻。 这，你怎么没句真话？ 哎，胡你王八犊子！ 你骂谁呢？ 我说胡你，我王八犊子，行吧？ 少你骂行不行？他拉屎我咋没见呢？今儿早我去厕所了，我咋没见有人拉稀屎啊？ 胡头，你不拉放后面了？ 大爷， 哦。这怪不得人家后排的女青年说你们前排吃人饭不拉人屎啊！ 哎， 都往哪拉？ 小胡子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别含糊其辞。 说啥？ 你们是谁？ 没说你。 哎，那你说谁呢？ 就是谁啊？ 我怎么不说人？ 胡子，谁让我胡拉屎？我说谁了？咋的了？你们都快喊的，又要撒车了？我喊起床，你干啥呢？都？ 你他妈瞎找啥呀？ 我今天就让你滚出去。 口气别那么冲嘛，胡头是我让他进来的，有什么话对我说。 黑枣是这座屋子里唯一一个不服路高的人，他出身好，很强壮，但性格有些古怪，大家都有点怕。 老大姓胡的，我再说一遍呢，我走，我走。 二狗起来吧。 哎，我说姚亮，一天到晚你摆的那个破军帽不腻味， 就是 一早起都弄好几回了。 我看呀，明儿你连媳妇都不用娶了，就拿这帽子当媳妇得了。 这军帽也得要，媳妇也得娶呀。军帽是大老婆，姜梅呀是小老婆。 别把姜梅往身上 扯。哎，姚亮，问你点真话，这姜梅肚子是不是你给搞大的？ 哎， 就不想当那个爹啥？ 这 个爹，哎，我看他是你搞大的。 哎， 还踢勺子了呢，我操！开玩笑嘛， 哪儿啊？你这厕所这埋的，明弄点灰垫不垫吧？一天他妈拿家伙事瞎出了啥呀？啊！让他民兵给我砍住二把皮，不许他偷花生。 这个厂长刘大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大家越听就越明白。 这组织要说真话啊！ 真话，我拉了八趟。 不是13次吗？ 是13趟啊，八趟没错。 那谁说13次？ 他说的，我说的是8趟，你听错了。 你怎么瞪着眼睛说瞎话？刚才大家伙都听你说13趟了。 我听见他说了8趟。 哎，二狗说8趟。 你你刚才在屋？那是二狗说的吗？那是二小子说的。 我不管谁说的，反正8趟。 对， 八 趟。厂长， 那咱问问黑枣。 黑枣啊。 哎呦，厂长，年货都备齐了吧？ 这咱穿上点。 来， 这 都是。黑枣啊，二狗拉稀那事儿，二小子是不是说13趟？你给做个证。 去你妈的！谁给你做证？ 二狗，你刚才说你稀屎拉外头了，那胡强领我在外边厕所，怎没见有人拉那稀屎啊？ 我拉的南头草垫子上了。 你干啥不上厕所去？ 我怕传上给大伙。这立即传扬起来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哎，二狗，这可有人道主义啊！ 厂长，你前两天食堂杀猪豆腐，怎么不干了？ 对， 就是这个吃豆腐容易得中囊虫病， 没错， 出人命坏死人啊！厂长，食堂里大家伙吃豆腐肉的事儿，你看能不能给解释解释？ 对， 给解释解释。 这事我以后可以解释，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早杀二主，但是啊，破坏生产这件事情。今天县里要来检查，谁给我捅出漏洞丢了红旗，我拿钱试问。 行，厂长既然说了，以后解释可以，但必须解释清楚。 厂长，要说破坏，我揭发。 你说， 刚才吧， 胡副团长在这挑拨关系。他说妈的刘大天这小子真鬼啊，他为了平天气拿咱大家伙陪绑， 是 妈连年都不让好，还妈这妈那， 说来着 胡 副团长是你说 对对是他说的，没说我是 副团长，我是说那年更好，他检查组来说了吗，我是说 了吗，妈妈说的 回去用你妈的尿盆子把这嘴洗干净了再跟我说话，去一会儿我就找你算账。门棍 刘二狗，你说你把那稀屎拉到草垫子上了，你别拉跑屎地跑两三百米啊，今儿组织上就是要看你是不是诚实。 厂长，我一般拉屎之前我都运动一分钟，这样可以收缩肛门肌肉，医生说对痔疮有疗效，那我有痔疮大家都知道， 是是是， 厂长十难九治我也有 啊，你别来凑热闹，你还有啥 真有，不信你问王大夫， 我信是，你要是不想在这老实待着我给你找地， 我咋的了厂长， 挺好的，咋地咋地，叫啥来的你， 二狗， 二狗一会儿你再回，不行进，一会儿你带胡强到南草店子把你拉屎的地方给我找着，胡强找着以后上厂部向我汇报。哎，这 样，厂长，你欺人太甚了吧？你管天管地还管你拉屎放屁啊？要找你们去找，找着了趴地上闻闻是不是新拉的，不是的话再找，找就算，找不着拉倒。我看我拉稀拉出裂来了， 你小子挺狂的，我也找不着呗， 找不着来找呗，我反正拉了，你总不能再让我给你拉八泡吧？ 厂长，你家胡头家还有那么多贫下中农老师家都养狗，那么多狗不早就把二狗的稀屎给吃了， 哎，你养狗这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啊！今儿我要说的是你们二狗啊，早晨代工破坏生产这件事情厂部要追查， 我也是啊， 记了，要严肃处理。 厂长啊，今天的事儿你非要追查呀、啊、 是厂部要追查， 那得先查胡头，哎，首先是胡头扯破大家和厂长关系的， 对， 其次胡头领导不力，哎，其次胡头谎报军情， 哎，三罪并罚，你怎么处置？ 怎么处置？ 这事你怎么不管？ 厂长，你把你的狗嘴给我闭上！二组，你听好了，上午二组不收工了，不用干活了，坐下来开路线分析会啊！不从思想深处把这根源给我找出来，不能让他散会。 咱看看看看缺谁？ 哎，胡头 啊， 这女的咋一个都没来呀、 啊？是不是？ 就是啊， 女的都下地干活了，跟一小组并在一起。今天光这些男的开， 那不好，那玩意儿人还不倒啊？ 就是、 啊，下地干活的干不好，开会的开不好。 哎哎哎哎、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啊？今天早晨厂长说的那些事儿，大家都听到了。就那几个事儿，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。谁先说？ 我吧， 我来了。好，郭博， 您来了。 你好。 啊， 胃口怎么样啊？ 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 哎，好，郭博。没红之前，还照往那一样念点毛主席录。 哎，好。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解压每一个同胞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。下面我先公布工分，再公布扣除口粮和伙食费以后的余款啊。念到谁谁答到。陆高 到。 啊，你声不够高。陆高 到。 好，3195分，剩21.74块。 哎呦， 余震 到。 3065分，余19.33块。 厂长，厂长，这是我。 什么什么？ 李强，李强， 别老抽本抽本，说什么外号？2980分，剩18.44块。 谢谢厂长。 姚亮， 哎， 2900分，剩17.5块。 请问姚亮， 怎么 了？啊， 黑枣 到。 5075分，剩下47.17块。 行行行， 最多了啊！向人学习，干得好。 现在没那么多 呀。苏顿秀。杨梅， 任务歇着呢。 你把这个叫来啊，叫来。 啊 啊， 好。哎，厂长， 啊， 我的呢？ 叫啥？ 二狗。 二狗，大好名 字。魏二更。 魏二更，魏二更，爷、你干的不咋地呀、啊？1070分，欠厂部3.45块。

你知道那个人只对你有所顾忌吗？ 知道。 既然你都知道，你为什么不管？ 凡事都有规矩，你的事不该我管。 你说该谁管？ 这不该我。 该谁？ 至少姚亮就比我有资格。 他怎么管？再说他有什么资格？ 他喜欢你，他可以为你牺牲一切，这喜欢就是资格。 那你呢？ 我， 如果我没摊上这回事儿，如果我还是女儿身，你会喜欢我吗？ 我不会喜欢朋友的女人。 我不是谁的女人，尽管我怀上那畜生的孩子，可我仍然不是他的女人，更别说姚亮了。我一直拿他当亲弟弟看。 他喜欢你，这谁都知道。 那是他的事儿。我从来没把他当成是我想要的男人。 别说了，有些话永远不要说出来。 我不。我今天一直找你，我就是想把心里话说出来，而且你是唯一能让我把心里话说出来的人。想把话留到明年，明年一切都该有个转变，不会再像今年这么。 那你有什么话，就全说出来吧。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，你想你是姚亮的朋友，你想我是姚亮新房的女人，你想你不该对我有想法。你怕别人说唱道断，你怕姚亮一次不解你，你怕影响了你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。 我是个男人，我那么想有什么错？我为什么不该避嫌呢？ 对于男人来说， 还有什么比误会更叫人难堪呢？ 可你想过没有，我怎么办？我就活该叫人一步逼上绝路。 你没有道理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啊。 没道理，你没责任，一点责任都没有。今天来找你，并不是要你负责任，不是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可以帮我，你可能帮我。如果你伸出手拉我一把，我的命运也许会改变。发生的时候，或者你最初知道的时候，再或者现在此时此刻，只要你想，只要你愿意，都会使我整个命运有所不同。我不是求你，我也没资格求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。我相信你从心底里是喜欢我的，只是你不敢承认罢了。我是女孩子，从你看我的眼神里，从你对我的态度里，我感觉到你喜欢我，是那种既神秘又甜蜜的感觉。 我深信命运是有定数，命运是没法子改变的。 即使你摇头，我仍然对自己的感觉是亲密。今天是年三十，不说这些了，请原谅。 江梅，应该说原谅的是我。 你能这么说，对我已经是最好的安慰了。哥哥，我还想说最后一句话。喜欢的人是你。 陆高是个讲义气的人，

回到火